呀风呀，请你给我一份说明，是否他也真心怀念这一段情。风呀风呀，不要去的那样匆匆，请你陪我去问一问他的芳 一首八十年代的 disco 金曲，是一首非常怀旧的一阵恼人的秋风，来自张强，开启了我们今天的和你去吹风。各位好，我是江帆，早晨的上班路上哈，依然在这里用好音乐陪伴着你。可能关于这首歌你会有一点点的陌生，但是如果提到张强你一定很熟悉了。没错，就是那个2000年演唱《爱你在心口难开》而成名的华语女歌手，也曾经发行过一张 disco 专辑，名字叫做《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》。好像现在大家都比较喜欢玩 DJ 了，就像前一段时间网上很火的《如果我是 DJ 你还爱我吗》。好吧，我是 DJ， 但是我是电台 DJ， 你还爱我吗？开个玩笑，继续给您放送的是张震岳《爱的初体验》。 清晨十点来告诉我，不要偷偷摸摸地走，像上次一样等半年。如果说你真的要走，把我的相片还给我，在你身上念念悠悠，我可以还给我妈妈。什么天长地久？

这首歌非常的朗朗上口，来自郝云，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儿。郝云也是在某一年春节的时候唱了一首群发的我不回，而忽然之间火遍了大江南北。这个时候我就好像想到了大家都说到最近特别火的赵雷，说哎，感觉好像赵雷火了之后，哎呀，变成大众化的了，而不是私有化的了。其实我觉得好像我对郝云也是这样，在郝云没有出名的时候就一直在关注他，然后出名之后觉得哇，他成了大家的了。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儿，想到理想你会想到什么呢？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想到汉或者是更汉，但是我觉得理想呢一定是要有的，因为有了理想才能够一直不停地为之奋斗，为之努力，才能够变成一个更好的更积极向上的人。好了，和你去吹风，江帆和好音乐将一直陪伴着你，继续听到来自蔡健雅无底洞。 是观众，你的感受没有人懂，难得谁自告奋勇，体贴让人格外感动，爱上他前后用不到一分钟。嘿，回想年轻的谁想过有始有终，不过是一时脆弱让人放纵。穿梭一段又另一段感情中，爱为何总填不满又掏不空，很快就风起云涌，人类的心是个

睡在梦中，何必寻梦，梦里甘苦皆空，劝君珍惜此际，自当恩惠无穷，何必寻梦。